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要讲解的是雅思的听力真题，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你好壮壮老师。 Hello everyone, today we are going to listen to the、detailed changes on regulations of the city Grandford. Again, this is in a speech by the chairman of Highway Committee. 今天我们要听的是这个公路委员会主席他所讲的这些政策上的相关的规则的变化。好，那我们听这些变化讲述之前呢，先给大家复习一下这其中会用到的一些词和词组。第一个就是 junction， J-U-N-C-T-I-O-N， junction 呢是交叉的意思，交叉点，名词。比如说在十字路口啊，这个十字路口本身就可以用 junction 这个词，那它的词组是 at the junction with 什么什么 road。 比如说 road A at the conjunction with road B，就是 road A 和 road B 的交叉点啊，这个用法先告诉大家。第二一个单词呢，就是行人。行人呢是 pedestrian， P-E-D-E-S-T-R-I-A-N。 那么 pedestrian crossing 就是专门用于行人走路的这个十字路口，这个其实在北京的街道上也有。那么这个横穿马路的这个路呢，只限于行人和自行车去走，大车比较宽，它过不去，它中间呢会设置这个栅栏，或者是设置一些个小柱子去挡着，只是给行人穿过街道用的，所以这样的路呢就叫 pedestrian crossing。 嗯，对。 哎，上海有没有这样的路啊？就是过马路的时候只能是人和自行车走。好，这个 pedestrian 就是行人专用。好，接下来呢是一个词叫做 high street， H-I-G-H， 就是高低那个高。这个 high street 呢就是商业街的意思。 哦，商业街它不是那个商业 commercial street。 对了， 而是这个 high street。 没错， 我觉得 high street 呢更加简单，朗朗上口，而且呢非常的时尚的感觉啊。 对了，就是有的地方把它翻译成高街， 高端的 啊，就是感觉那商店里东西都比较贵哈、在那样的一条街上，你马路两侧都是那种卖比较贵东西的商店。好，然后呢再来呢就是 busy 这个词。busy 你形容人你可以说 I'm very busy， 我很忙，对吧？然后如果你要是形容一个地点呢，比如说 that's a very busy area， 这个区域非常上，你马路两侧都是那种卖比较贵东西的商店。好，然后呢再来呢就是 busy 这个词。 busy 你形容人你可以说 I'm very busy， 我很忙，对吧？然后如果你要是形容一个地点呢，比如说 that's a very busy area， 这个区域非常繁忙，也就是说这个区域的人和车流量都比较大，这个是 busy area 的意思。好，然后呢再来呢下面呢也会用到 pavement 这个词。 pavement P-A-V-E-M-E-N-T， pavement 就是用砖铺过的路，也指人行道。然后再往下是又看到了 visibility， visibility 这个能见度可视性，就是能够被看到的这个特性叫 visibility。 比如说你如果说下雾的话，你可能说 the visibility is really poor 啊，那它的能见度就非常的差。 那有的时候呢，就是你开车，你可能不光是因为雾的原因，你看东西、看这个路况看得不清楚。有时候呢，可能就是什么建筑物有一个死角啊，或者一个车停在哪里你看不见啊，这种也可以归为 visibility 是否清楚的范围。比如说在这个句子里边 ，This should improve visibility for drivers and pedestrians 啊，就是。往这个路上画一个标志，或者是放一个那种反光镜 ，this could improve visibility 啊，就是应该会改善交通开车的人呐、行人呐对于路面状况的这个观察。好，再来呢 ，as far as 什么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什么人 is 或者 are concerned， 那就是就谁谁谁而言，对于谁谁谁而言，比如说。As far as drivers are concerned, 对于司机们来说啊，它是一个固定的搭配。再来比如说 as far as disabled drivers are concerned, 啊，就是对于残疾人司机而言。好，所以 as far as someone is concerned, 这个词组大家可以多去见。好，再来呢，谈到规章制度你就知道会有 restrictions, 限制。名词，它的动词形式是 restrict， R-E-S-T-R-I-C-T 是动词啊，就是有相关的限制和规定。有的时候你可以翻成规定，这个规定呢是限制性质的，所以叫 restrictions。那再来给大家一对反义词，叫 loading and unloading， L-O-A-D-I-N-G， loading 啊就是。装载就是把货物装到车上叫 loading， 那 unloading 呢就是它的反义词，把货物从车上卸下来。那我如果看到一个大的商场，它的后门那儿附近挂一个牌子说 loading and unloading area， 那你就知道了，这个地方其实是商场卸货和装货的一个通道。好，再接下来呢是 allow 这个词呢，首先要注意是它的读音 A-L-L-O-W allow， 它不是 allow 啊，有的同学念成 allow 其实是错的，是 allow。 第二呢是 allow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那允许某人做某事，或者 allow something to do something， 允许某件事情怎样发生。那如果用被动语态呢，你就可以说 be allowed to do something， 被允许做某事儿。比如说 lorries will only be allowed to stop there before 8 a.m. lorries will only be allowed to stop there before 8 a.m. 卡货车只有在早8点之前被允许停在那里啊，中文也不要说那么多背了，虽然它是一个被动语态，对吧？ 嗯， 直接就是说这些车在八点前可以停这儿，但是英文会说 be allowed， 他们是经过， 也不要说那么多背了，虽然它是一个被动语态，对吧？ 嗯， 直接就是说这些车在八点前可以停这儿，但是英文会说 be allowed， 他们是经过一个手续被允许的。被允许停在这里啊，所以这里的动词被动形态是需要的，而且是很常见的一个说法啊。等会儿我们会听到 ，The cars will only be allowed to stop here before 8 a.m. 好了，那么讲完这些呢，咱们就可以听录音，给现在给大家播放第一次录音。 Okay, so this slide shows a map of the central area of Cranford.With the high street in the middle and school road on the right. Now, we already have a set of traffic lights in the high street at the junction with Station Road, but we're planning to have another set at the other end at the school road junction to regulate the flow of traffic along the high street. We've decided we definitely need a pedestrian crossing.We considered putting this on school road just outside the school, but in the end, we decided that could lead to a lot of traffic congestion. So we decided to locate it on the high street, crossing the road in front of the supermarket. That's a very busy area, so it should help things there. We are proposing some changes to parking. At present, Parking isn't allowed on the high street outside the library, but we're going to change that and allow parking there, but not at the other end of the high street near School Road. There'll be a new no parking sign on School Road, just by the entrance to the school, forbidding parking for 25 metres. This should improve visibility for drivers and pedestrians, especially on the bend just to the north of the school. As far as disabled drivers are concerned, at present, they have parking outside the supermarket, but lorries also use those spaces, so we've got two new disabled parking spaces on the side road up towards the bank. It's not ideal, but probably better than the present arrangement. We also plan to widen the pavement on School Road. We think we can manage to get an extra half metre on the bend just before you get to the school, on the same side of the road. Finally, we've introduced new restrictions on loading and unloading for the supermarket, so lorries will only be allowed to stop there before 8 a.m. That's the supermarket on School Road. We kept to the existing arrangements with the High Street supermarket. Okay, so that's about it.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第三个领路技巧叫 omission。 Enjoy the show。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FM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我们和壮壮老师一块来学习雅思的听力真题，来看看今天我们这一段对话到底讲了些什么，我们来逐句的分析一下。那一开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 OK, so this slide shows a map of the central area of Grandford with the high street in the middle and the school road on the right. 听到这第一句话呢，我们就知道这个讲话呢是和城市的规划布局是有关系的，因为它提到了很多方位词 of the central area, 啊，这是中间的，还有呢就是 with the high street in the middle, 啊，中间是这个 the high street, 商业街 and the school road on the right, 学院路啊应该在这个右边。 好，那说这一张的幻灯片呢，就给大家展示了整个 Grandford 这座城市中心部分的一个地图。Now we already have a set of traffic lights in the high street at the junction with Station Road. 目前呢，我们已经在这个商业街和车站路的交叉路口放了红绿灯。But we are planning to have another set at the other end, at the School Road Junction. 但是我们现在打算在另一边也设置一组红绿灯，也就是学校路的那个交叉口，去再设一个红绿灯。To regulate the flow of traffic along the high street. 这个目标是为了干嘛呢？管制，在这个商业街沿线的交通流量。就是 along the 什么什么 street, 沿着这一条街的。We've decided we definitely need a pedestrian crossing. 我们已经决定非常有必要专用于人行过道这种十字路口，就是人行过街路。We considered 已经决定非常有必要专用于人行过道这种十字路口。就是人行过街路。We considered putting this on School Road. 我们考虑呢，本来是打算把它放在学校路。Just outside the school, 就在校园外。But in the end, we decided that could lead to a lot of traffic congestion. 但是呢，最后我们又发现这个会导致许多的路面拥堵的情况。Lead to something, 就是导致的意思。So we decided to locate it on the high street. 所以我们最终呢决定把这个人行过街专用的过街马路给它设置在商业街上。Crossing the road in front of the supermarket. 那么它穿越马路呢就是在超市的门前要穿越马路。That's a very busy area. 这个地区呢是很繁忙的。 So it should help things there. 所以肯定会有所帮助。We are proposing some changes to parking. 那么在停车方面呢，我们也有一些提议，想要有一些改变。Parking isn't allowed on the high street outside the library. 目前图书馆外的商业街区不允许停车。 哎，你看他这个地方吧，他把这个图书馆放在商业街啊，我觉得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和北京的这个情况好像不太一样。But we are going to change that. 但是呢，我们会对此做出改变的。And allow parking there. 允许在那个地方停车 ，but not at the other end of the high street near School Road. 但是呢，这个停车呢不会在另一端，靠近这个学校路的那一端停车，这个是不允许的。There will be a new no parking sign on School Road. 在学校路的这个。地方呢会竖起一个新的禁止停车的牌子 ，just by the entrance to the school。这个位置呢就在学校大门口旁边 ，forbidding parking for 25 meters。那么这个禁止停车的区域呢是校门口25米区域内啊，所以它会放一个牌子的。This should improve visibility for drivers and pedestrians。这个会提高司机和行人的视线，改善他们的视线 ，especially on the bend 啊，尤其是在转弯处，就是弯道这个地方 ，just to the north of the school， 就在学校的北面。我觉得学校门前过马路的安全哈，不管是哪一个地区市政规划也好，交通管理也好，都是十分重视的哈，因为有小孩子，有时候小孩子他不看车，他乱跑。是吧？ 嗯， 您是大人接管，一眼没看住，他就跑了。 好，我们接下来看啊，这个 As far as disabled drivers are concerned, at present they have parking outside the supermarket, but lorries also use those spaces. So we've got two new disabled parking spaces on the side road up towards the bank. 也就是说对于残疾人司机而言，目前呢他们是超市外面有自己的停车区域，但是呢这个货车也在使用这一部分的停车场，所以呢我们在通往银行的辅路上设置了两个新的残疾人停车区 side road 啊，就是辅路的意思。 up towards the bank， 这个 up 就表示在北边， down 是表示在南边，就按地图上北下南去描述这个方位。在去通往银行的路上，向北的地区会设置两个新的残疾人停车区。It's not ideal， 这个虽然不理想吧 ，but probably better than the present arrangement， 但是很可能比目前的这个安排更好。We also plan to widen the pavement on School Road， 我们也计划拓展学校路的这个人行道的宽度 ，widen 加宽的意思。We think we can manage to get an extra half meter on the bend just before you get to the school。我认为我们有这个能力，就是再把弯道这个地方增宽，提高这个多出来 half a meter， 就是半米五十公分这么宽的地方。我们会这个弯道处给它加宽道路的宽度。好，这个 bend 就是转弯的地方。Just before you get to the school， 也就是这个弯道呢，就是在你抵达校园之前这块路。On the same side of the road， 和校园是在路同侧。Finally, we've introduced new restrictions on loading and unloading for the supermarket.最后我们也会推行新的超市装货卸货规定。这里边的规定呢 ,restrictions, 更多的就是说它是限制的，是不能怎样怎样啊，然后有的规定就是你必须怎样怎样啊，所以它这个否定肯定不一样。So, lorries will only be allowed to stop there before 8 a.m.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卡货车这种大卡车就只能在早八点之前停靠在那里。That's the supermarket on School Road, 啊，也就是学院路的这个超市。We kept to the existing arrangements with the high street supermarket. 那么我们会继续沿用目前在商业街超市门口的目前的这个安排和布置。